迟缓，不清楚谁能够原谅，幸福也受伤，快乐也叫人忙，丧尽了天良，满足了欲望，没对象，眼未央，心里想的人不一样。醒来的人不知